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啊！阿基咩啊？ 咩？ 阿基啊，得系咯，阿基，系阿基，你定系你坐嗰度啊？ 乜遮？乜遮住嚟嘅？ 净系见到佢个身。 咪有人喺出边叫你讲两句喎？ 系咩？早晨， 系嘛？ 系。 哦。 早晨。 仲争一句， 争一句嘅喎。 转头讲 啊！你仲有做嗰啥？奇怪啊！呢、這個呢一節講咩咧？呢一節講講即係嗰個又係講嗰個媒體嘅狀況啦咁樣。咁係早四五年咧，早四五年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尤其是嗰陣 Facebook 興啦、，Facebook 係好興嗰陣啦咁樣。而家唔興啦，而家個個喺度 喺後生嗰啲唔興啫，我哋呢個年齡層都仲會玩。 哎呀，你唔咁樣講啊！你老快都話俾人聽玩 Snapchat 啊！ 你走去， 我唔識玩。唔係 佢周瑜呢啲一走去玩 Snapchat， 跟住就會俾啲後生仔笑佢屌長輩圖、長輩片。 係啊，咪你加我啊，我有啊。 阿婆玩咩 Snapchat 啊？ 哇！你睇下。 啊！我唔識玩啊，我唔理解。 你睇我 Snapchat， 好後生，好年輕啊你！ 你睇我 Snapchat 得一個， 有一個 notification， 又係得一個 notification， 得一個 send 嘢俾我， 陣秀慧 send 嘢俾你， 嗰個陣秀慧。 你想個個都開？ 哎呀，老公 呢 個好得意啊！你睇下， 喂，點解冇人同我 check 嘅話？ 你啊！啲聽眾個個裝 Snapchat at 你同你 check 咯， 你裝 check 下先得啦 ，send 啲搞笑片嚟睇下， 你 send 個 account 佢俾佢哋， 唔係啊，跟手嚟跟電話 number 噶嘛， 跟住咁冇啦， 冇啊，屌， 咁冇辦法啦， 好多人有我電話 number 啦， 我都冇。 唔係， 我 at 唔到你。算啦，我唔識玩 Snapchat 啦。 唔係噶，好多蘋果日報啲記者有噶， 唔同你玩喎。 咁你哋唔係點解你哋唔係啲記者成日還點解記者成日都係 send PM 嚟做訪問噶啦？ 點解唔 Snapchat 你做訪問？係 咯，點解你唔 Snapchat 啫？跟住我拍翻條片咁樣，有個鼻嘅，你出動新聞咯，有個鼻，有條脷嗰啲咁樣。我覺得咧，呢次宣誓風波咧咁樣 狗樣嗰啲 係啊，屌你老味！咁就喂講，即係我講緊咩啊？ 媒體狀況 係講緊成個媒體啦，同埋網絡嘅狀況啦。四五年前 Facebook 興嘅時候咧，嗰陣咧，即係當然嗰陣主流媒體已經赤化啦。咁跟住我哋成日都覺得就係話成個網絡啊，即係個真相就喺個網絡嗰度。即係但成日我哋成日自己覺得就係個真相就喺個網絡嗰度，咁啊即係啊你而家睇網好過啦，屌你網嗰啲即係你由大量嘅嗰陣好興有個詞語啦，叫做河蟹啦咁樣，又話啊主流媒體又俾人河蟹曬啦，呢樣又唔出得，嗰樣又唔出得咁樣，咁跟住又偏頗咁樣啊，有啲真相你都係喺呢一個咁樣嘅網絡先可以睇到，即係講到網絡嗰個世界好似好多真相咁樣。第一就是個立場就會更加係唔會受到嗰啲建制影響啦。第二就係亦都唔會俾廣告商左右啦，同埋即係嗰陣好興喺網上面打好多長文噶嘛，跟住咪即係喺度講，你淨係識睇 TVB 嗰幾分鐘嗰啲咁樣嘅新聞，你有冇認真留意一下嚇嗰、那個咁撚樣乜撚嘢咩周灣啊咩中土啊嗰啲陸地啊？ 認真留意一下他們，看星期日檔案， 是的，你認真去看這些東西。那那時候就講到網絡就好像是一個就是救星那樣，但是幾年來發展呢，這樣呢就是我的網呢就是假東西多想到呢，屌你老尾。那今一次講什麼呢，就是講一個新類型 content farming， 就發生了一單二十幾萬人中伏事件嘅咁樣，咁就話說咧，就有個Facebook page 定係唔知乜撚嘢， 有個 page 叫做 Interestinate 嘅，咁佢就尋日啊，係咪尋日啊？ 尋日。 如果根據呢個報道，就係講緊佢尋日朝頭早啦，即係。 咁就神其實係凌晨 幾日之前都有嘅。咁尋日凌晨嘅時候啦，咁就佢哋做咗個 live， 咁就有條片係一個類似直播緊太空站裏面嘅運作情況嘅。咁就有啲太空人喺度啦，著住太空衣咁喐下。 出條片啦，一路出條片一路講咯，一路出條佢條片冇聲嘅。 呢個就當時interestingly 呢個 page 佢喺度做緊嘅一個直播嘅內容啦。咁就有個太空人啦喺度喐下喐下啦。咁背景後邊就有個地球嚟嘅。嗱咁樣樣就咁好多 like 咗呢個 page 嘅人就喺度睇呢條片啦，然之後周圍 share 啦，咁就有 我哋一路播呢條片一路播， 好似嗰啲 Interstellar 嗰陣時飛出去個艙外面整架太空船嗰、那個嗰啲片段， 係一路播等啲人 share 話，哇！要時播太空站 share share share， 咁就有好多人睇咗啦，幾萬人睇咗啦，同埋有 哇！黃大同英軍即場旁述啦，佢哋喺太空站上面做節目嘅今集， 我屌人哋都28万個 like 啦，湯冇吹啊今日， 太空人喎、啊。全部就40几万 view 啫，太空人唔止啊，应该。 share 你睇，你睇英军，你睇英军， 你睇我， 你睇英军， 你睇我，我喺太空啊， 你太空军嚟、啊、 我哋扮佢嘴型啊，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啊， 系有啲无重状态嘅， 早晨啦、啊，声音系唔会无重， 系咩？ 太空系冇声音， 呢个要问陈志宏博士啦， 冇声音噶，太空爆炸都冇声， 太空衣里面有声音啊， 太空衣里面有声音， 咁因为佢个 page 就用 Facebook Live 出直播啦，咁因为佢系 live 咁样，咁跟住大家就觉得呢个系 live， 就唔佢，但系佢冇 exactly 讲呢个系 real time 嘅嘢嚟， 系啊，咁啊跟住然之后就狂 share 我哋咁样，咁。因為那晚我啱啱錄完古惑仔在金利來吃緊嘢咁樣，嗰個碌 Facebook 嘅時候我都見到嘅咁樣，跟住牛佬仲問我：咦，做咩啊？太空啊？係啊，太空啊！喂，直播啊？係啊，直播。你話咁清嘅，唉，而家鏡頭好靚啊！佢哋咁貪點直播咧？我仲鳩答佢：唔知啊，可能手機啊。估計係手機直播啊！你講啦啫。咁啊，廿幾萬人咧係咁，結果係咩咧？結果其實就唔係嘅。 原來就唔係嘅。 其實就唔係 live 嗰條片。 咁有啲其他。嘅叫做研究太空發燒友網站咁樣啦，另外有啲新聞媒體啦，亦都走去NASA 嗰度去嘗試詢問嘅狀況係點樣啦。咁就有發現啦，就原來呢條片咧就原來唔係 live 嘅，係2015年2月嘅時候其中一段 NASA 發布出去嘅一段係太空站上面嘅工作緊嘅短片啦。咁另外有啲叫太空熱愛太空、研究太空嘅一啲page 一啲網站啦，咁佢就留意到佢當時 NASA 直播緊嘅時候個畫面同呢一段片嘅畫面係唔同嘅，仲有就係 點解唔同啊？喂， 因為 喂，探車 embed 翻個細畫面喺嗰度， 當時個 整到我哋好似喺太空咁樣。 呢、這個時候嗰個太空站咧係夜晚嚟嘅，而呢一段片咧就係、是、日頭，跟住呢個主要就係呢、這個 點分日頭夜晚？ 唔係因為 有見影到太陽。 因為呢、這、一個如果而家我哋睇緊個畫面咧，見到個地球佢嗰個日光照射嘅情況應該係日頭嚟嘅。咁、有啲熱愛研究太空嘅網站咁佢發現啦，即係。同時亦都即時去 check 翻而家 NASA 佢同一時間裏面直播緊嘅片段係乜嘢啦，咁啊發現兩個畫面係唔同噶啦，同埋根據翻個時間同埋呢一個太空站嘅當時喺嘅位置係紐西蘭嚟嘅，咁就嗰個時間啦，咁就唔會有咁多嘅日光，咁就發現咗原來呢條片咧就唔係即時嘅直播嚟嘅。 阿探姐嗰個細畫面咧，你可唔可以一路 live？ 可唔可以令到我哋好似喺太空？ 可唔可以一路移上移落咁樣？好似 飄下， 有少少模糊 咗。係啊，探仔人手操作 啊！我哋喺太空飄緊啊！ 你 keep 住喺度喐啊，好似即係好似前 Window 嗰個 screen 飛化咁樣啦。係啊， 有冇咁樣跳出嚟㗎？ 唔係太快啊！ 太快！ 屌你有冇睇撚 過？你有冇睇太空片㗎？ 你有冇睇《引力邊緣》啊？屌你唔會咁撚快㗎！係 慢慢 跳，試下 我哋翻到地球使唔使跑數？ 咦！我哋咪成功拍咗條片啦， 係喎，$500都唔使啦， 我哋成功拍咗條片， 淨係淡仔喺度撳下喐下喐下啫 喎。你 keep 住票啊！ 台慶出，台慶出，台 慶表演無重狀態就係咁啦，O K 喎 ，O K。 OK， 我 OK 啊，屌你老味！咁就哎呀，我哋爭個人啊，屌你五個人就變咗呢個咁樣嘅銀河捍衛隊。咁就咪因為呢種咁樣嘅 content farm 真係咧日新月異啊，真係，真係日新月異啊咁樣。咁啊真係係會中伏嘅喎，係會中伏嘅喎。咁你嗰、那個屌你，尤其是亞洲人係容易中伏嘅。你見到個 page 係英文嘅咁樣，你鳩知你鳩知佢乜撚嘢嗰啲咁撚樣，你又好撚少去睇佢 description 嘅嘛。咁跟住然之後就見到佢個攰唔攰啊？你唞一唞，唞一唞唔係你唔攰啊 ？OK 啦。 唔好揸咁快，坦白会晕机咯。 太快。咁你系即系譬如早一两个礼拜，我哋咪讲紧与政治咪讲紧半岛电视台直播打仗嘅，咁样咁啊，系与政治讲定系咩讲？我唔记得咗。总之系咪除咗半岛电视台直播打仗嗰一日直播打仗有80几万人睇之外咧，我想讲咧之后咧 RT 咧都直播咗几次噶。RT 是直播了几次那些直播打仗的场面的。但是其实你是难分真假的。你都很难去考证它是真定假的。 是啊。 即是你现在那个所以即是现在对那个网民那个或者是大家接收资讯那个要求呢，其实是在那个网络那个发布的门槛越来越低的情况底下呢，即是嗱，以前做直播咁樣，譬如我哋《娛樂時報》做個直播，我哋都要自己 set up 個系統咁樣，同埋又成日都死嘅嗰啲咁樣。咁而家人人都可以直播啦，咁啊，直播係好撚廉價啦咁樣。咁你嗰啲嘢咧，你就好難去。喂，一欣賞下我哋無重狀態喂，快欣賞我佢廢鳩事。 坦真，你戳親我啊！咁飛得咁快， 迷之音廢撚事， 迷之音鬼欣賞無重狀態，欣賞下我哋無重狀態， 睇下我哋個無重狀態。 迷之音覺得我哋嘥鳩氣， 你又戳親我。 我有留意住背景噶，佢背景有喐到噶，你明唔明啊？ 係啊， 所以你要跟住個背景喐。 係啊，係啊。咁我哋 哎呀，最緊反轉唔到 啊！得唔得啊？旋轉得唔得啊？旋轉得唔得啊？做唔做旋轉噶？ 旋轉 你做唔 做？會暈咯，會嘔咯。 咁跟住咧，然之後即係你而家係直播變咗一個好低門檻嘅技術啦，咁樣即係冇門，即係唔係低門檻，即係個技術越嚟越方便咁樣，咁嗰件事嘅門檻越嚟越低咁樣。咁於是乎咧，即係你有時去，有時你以前即係我講緊4-5年。前講緊乜乜真相嘅，即係網絡有真相嘅時候，屌你見到嗰個網寫住乜乜新聞，你就信嘅啦嘛，係咪先？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唔正確嘅態度啦。而家幾撚多呢啲新聞啊，乜撚嘢熱新聞啊、點新聞啊嗰啲咁撚樣， 追唔到啊！多 咁多呢啲乜柒媒體嗰啲咁撚樣，屌你老尾！咁跟住然之後嗰啲直播又周圍都係。我想講咧，其實我留意咗呢件事都一段時間嘅啦。我想講，我留意咗呢種直播式 content 翻嘅嘢咧，係一段時間，但係呢一個咁樣嘅太空片咧，就炒大咗。喂，你歪鳩 咗，而家要編 旋轉啊嘛， 係啊，啱啦 ，OK， 呢個 OK， 哇，我哋覺得。玩成集都 去太空做直播 唉，太空直播嗰啲咁样。唔系，我想讲喺呢件事呢、這个咁样太空站直播片咧，咁因为 NASA 之后就出声就话俾大家听，冇做过咁样嘅直播，嗰条片并唔系直播，這个系假嘅，呢个其实系旧片嚟嘅咁样。咁但系未发生呢件事，其实我想讲未发生呢件事之前咧，我已经留意到呢个情况啦，因为我 like 好捻多 page 啦。我 like 好撚多 page 啊，咁我要收集資訊嘛。我想講咧，我早一個禮拜咧，我已經見到有個 page 喺度，咦？點解直播緊 Mr. Bean 嘅？咁我咪睇直播 Mr. Bean， 咁我睇撚曬 Mr. Bean 啫嘛。屌你，係舊嘅 Mr. Bean 嚟 嘅。咁後生。 咁呢個直播咧咁撚樣，跟住然之後我發覺係有大量呢啲 page 啊，係好撚大量噶，喺度直播電影啦，喺度直播啲電視片集啦， 直播足球比賽啦。 直播足球比賽，佢可能真係 live 啊嘛。但我意思唔係講緊嗰啲啊， 直播啲舊嘢， 求其攞條舊片喺度直播，就屌你老尾就萬幾人睇啦。 系啊， 咁你就跟住，然之後，咦喂，妖直播做緊咩？尤其是，譬如我呢啲睇 Mr. Bean， 我睇好撚多 Mr. Bean。而家我講啊，聽眾都未必知邊個 Mr. Bean 啦，係咪先？佢哋咦有條片睇喎，唔知係咩嚟嘅睇，我好撚搞笑喎，咁樣樣，好過癮喎呢個 page 咁樣樣，係會喂你揾翻啲即係。 是譬如我哋揾翻譬如揾翻啲林峰做嘅好撚舊嗰啲戲嗰啲咁樣， 尋秦記 啊，係尋秦記嗰啲咁樣。屌你諗啊！我哋無端端喺個 page 嗰個直播話，哇！太做古裝劇啦，大家會 share 嘅喎。屌你老，哇！鄭松泰古裝扮相咁撚嘅，屌 你！唔係，但係你哋 以古奉今咁撚嘅喺劇場， 你講緊嗰啲都 at least 係。之前即係之前嘅劇啊，即係例如 Mr. Bean 已經停播咗好耐嗰啲，但係你而家講緊太空站，其實佢而家係太空站係真係有個 live 噶嘛？ 係 咁唔需要去個 Facebook 嗰度睇。 其實係嘅 ，NASA 佢本身有 佢 NASA 嗰個網站都有個 live， 自己有兩個發布嘅渠道嘅，包括佢一個叫做 Internet 太快啦，太快探測太快啦， 雲啊， 雲機浪 見有啲雲。咁佢自己有兩個途徑去發放佢哋自己嘅 live 嘅資訊嘅片段嘅啦，包括喺外星嘅即係太空站外面望地球嘅狀況嘅都有佢自己渠道啦，其中一個跟經 Ustream 嘅啦，咁但係 好悶啊，佢嗰個都唔喐嘅，我哋嗰個喐得多幾多， 我哋喐 得好撚犀利。 但係其實今次即係呢一單新聞， 手操縱 呢一單新聞講緊呢個叫做 Interestingly Interestingly 係其實佢呢一個純粹就係一個呃 like 嘅手段嚟，因為其實就唔係淨係得佢玩嘅，因為佢算係玩呢一段叫做太空艙嘅工作嘅片，佢係算係最後一個啦，即係可以考證到嘅最後一個啦，最先即係最後噶啦。咁其實喺佢而家就呃咗28萬個 like 啦。咁其實喺佢之前仲有另外一個比較比佢更加熱門嘅一個叫做唔可以話 content fan 嘅，即係成日 share 或者無謂嘢嗰啲嘅一個 page 啦，咁都幾出名嘅，叫做 UniLab， 咁就係一個即係英國開嘅 Facebook page 啦。佢仲用過 Monday 嗰啲咁 嗰類咁嘅嘢啦，咁佢就用過同一段，即係即使我哋而家背景播緊呢一段太空片咧 ，live 噶，我哋呢個 我哋呢個都係 我哋而家睇到出面背景 嘅 live， 我哋喺呢度噶， 係咁佢就仲誇張嘅，佢有98萬個 like 嘅，有98萬個 like 嘅，咁佢都係用同一個形式啦，係做個 page 嘅 live， 但係播一條舊嘅片啦。咁喺呢個之前啊，嗰個就真係我能夠考證到最先玩呢一條片嘅一個網站，呢個就被譽為啦美國嘅 content farm 啦，叫做 Viral USA 嘅。咁佢就應該係能夠考證最早玩呢條叫做太空艙嘅片段嘅。佢係有260萬個 page， 唔係260萬個 like 嘅。 哇！ 就係呢條片啦。 哇！屌啊！喂，我哋而家都用紧呢条片，喂，睇下我哋而家check room live 嗰个数字。 我哋喺太空叫佢哋快啲去俾钱狗仔队， 咁捻少人嘅喂， 系咯， 有太空 直播咯， 13000人冇捻， 即场旁述添， 喂，帮我 share 啦，大佬， 走埋上太空添， 喂，你睇我哋嗰、那个，你睇我哋嘅直播室而家摇捻到， 系啊， 屌你 啦， 唉，早系唔记得食云浪鱼咩？之前，唉，屌你老味，先啦。 嗰个穿梭系咁笨嘅， 系追捻住个樽，追捻住个樽嘅。 你要追住啲形体啊，倒出嚟嗰啲飘紧啊！ 哇，呢个好似啊，呢个好似 ，你转太快啦，晕 啊！哇，我哋啲 product basement， 哇，摆到你上太空站啊！屌你，值俾几多钱我哋啊？ 系。 哇，咁樣咁就因為都暈啦，咁樣咁就即係唔係即係其實個結論就係、是、大家真係要小心啦，即係同你投票一樣，即係你嘅 like and share 其實係助長緊一啲嘢啦，係你即係譬如你搞到一啲垃圾 page 咁樣嚇，或者一啲屌嗰啲左膠咪好興，即係講翻政治啊，左膠咪好興嗰啲乜乜柒柒10萬人乜乜鳩關注乜乜嗰啲咁樣嘅 聯署啊， 係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又乜乜關注組咁樣，跟住又整啲搞來唔來又整啲搞笑嘢，關鍵時刻咧去到選舉陣又搞鳩政敵嗰啲咁樣嘅，咁即係大家即係謹慎啲啦，即係我唔多亂 share 嘢嘅，即係雖然我其實我 like 好撚多呢 page， 我睇嘅或者留意嗰件事嘅發展嗰啲咁樣，咁大家都謹慎少少，所以上次咪咩咧？上次每日狼 share 咗個端傳媒，我屌撚到佢撲街，屌你釘撚住嚟，我屌撚到佢貨金俾二狗仔堆位，係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審視翻你哋 look 翻自己嘅鍋，你哋邊個有去 share 嗰啲 content farm， 所以上次阿 Darling share content farm， 我又鬧到佢撲街。 我又鬧乜嘢啊？ 佢又喺個節目嗰度 share content farm， 佢喺節目講 content farm 就一來啦，跟住然之後佢又唔知喺自己個。 Facebook 嗰度又出嚟乜撚嘢啊？查理斯王子放棄王位，專心搞花園嗰啲講緊話，佢幾時放棄王位？因為老母未死，放棄乜撚王位啫？咁你跟唔係鬧？我堅鬧噶呢啲，我堅鬧噶，真心鬧噶嗰啲咁樣。咁嗱，所以大家咧，你哋翻去自己個窩嗰度，你碌一次。啊、即係過去嗰一年來，你哋自己有冇 share 過呢啲咁嘅 content 翻 ？content 翻就靠大家 share 咁發放開去噶嘛。 係啊，你哋係給予養料嘅、啊、你哋給予肥料去令佢茁壯成長嘅咁樣。凡係 share 個 content 翻嘅，就 罰錢 每個人、嗯啊、就快啲科水翻去呢個咁樣嘅 熱狗 仔去牧養。OK， 咁啊呢個大家嘅盡你哋嘅責任。OK， 你哋即係 deserve 要咁做嘅。OK， 咁我哋係就因為啊。淡仔個 手軟， 耳頭肌都抽筋啦，咁我哋就呢一節就唔可以 降落翻地頭。 哇，光好光喎、啊，咩感覺？ 咩時候？好撐啊！ 啱啱日出， 咩時候？咩時候？咁我哋又得啊！我哋都暈啦咁樣，咁我哋就 降落 啦，係降落啦，我哋就攣翻去地球先至攣喺九龍灣，你可以九龍灣抬頭望下我哋降落。 我哋就學識咗新嘅技能啦，係 啊， 跑數 係啦，我哋就攣。拎翻去九龙湾就先至做第四节啦，休息一阵。